为我们滚烫的生命。

在我心间。

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前去遥远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。天天在改变，哦，打开门，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前去漂亮的将来，成长不用排队，只要你有爱。打开你的门，欢迎每个小孩，前去漂亮。